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天地有正气，你两个仆街衰到痹。 独立思考，思考独立，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精气。主持：姚冠东、阿云。 喂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啊，又嚟到星期五晚嘅天地有正气嘅时间啦，咁，直播嘅今日啊，咁依然都有阿东 同埋阿云， 系啦，同大家一齐讲下即系今个礼拜有啲咩时事啦。咁适逢喂，今日系一个比较特别嘅日子吓， 点啊？ 因为咧今日咧就系呢个火星呢个冲咩死啊？火星大冲 吓，咩嚟？ 系个天文现象，诶，你唔知咩？ 我唔知喎， 唔系啊嘛， 真系唔知喎。 哦，可能你不揸車，因為我就揸車咧，每個鐘頭都背半個鐘頭報一次新聞咧。今日講來講喺度 loop 來 loop 去，就係話今日咧一個比較奇特嘅天文現象，咁就每15年。至17年一次嘅呢個火星大衝，咁啊，即係咩意思呢？就係話原來咧今日咧係火星就同呢個月球同埋呢個地啊，唔係火星同太陽同埋地球係成一直線嘅。咁啱啱咧呢個火星咧就喺呢，即係總之咧一個中間位咧，我哋今日咧望上去見到個月光咧就 特別圓咯， 唔係特別圓啦。今日仲要咧火星隔離咧就會好清楚咁見到啦火星嘅。 咩火星隔離好清楚？ 唔係。月亮隔離好清楚有粒火星，即係紅紅地嘅，咁啊好似金星咁靚嘅。咁平時月亮隔離我哋都大致會見到粒金星嘅，嚇黃黃地色嗰粒啊。今日多粒喇星，就係呢粒喇星咧，就係呢個火星。咁呢個天文現象，仲有一個即係今晚咧，亦都係咧喺半夜咧，亦都會有呢個一點嘅凌晨點幾鐘好似開始啊呢個另外一個天文現象就係月食嘅。 啊，呢個我知，呢個我知 月食嘅。咁啊，同一時間。夜观乾象，我哋古人咁夜观乾象嘅时候，即系夜观天象嘅时候，竟然发现有两个咁样嘅天文嘅现象。咁上一次呢个火星大冲咧，嗰一年本来都唔值得乜嘢嘅，咁呢排成即系呢一两年、一两三五年，成日都有嗰啲咩流星雨啊，呢样嗰样噶啦，系嘛？咁点解呢个火星大冲又令到我咁咁有兴趣咧？因为整系一个 con 嘅啫，其实好低能嘅，就系上因为上一次嘅火星大冲嗰个年份。就係2003年， 哦， 大家記得2003年嘅時候，香港發生咩事啊？ 沙士啊！ 你幾歲啊？2003年嗰陣時， 讀緊大學。 哦，讀緊大學，哇！咁啊，即係你嘅感受係點咧？當年2003年咧，嗱，就係適逢沙士啦，同埋呢個係咯，沙士主要係，同埋呢個金融嘅經濟嘅極差啦。 有咩感受啊？我係沙士年畢業噶，大佬。 哇！正啊！ 正啊！梗係揾第一份工，6000蚊一個月，仲要翻柴灣、小西灣嘅。咁本人咧又家住屯門，咁你話開唔開心啊？ 正啊！ 正啊！真 係。咁到底即係上一次就係沙士咁大鑊啦，即係沙士基本上咧，即係一個即係好大好大嘅時代啦。咁亦都係2003年七一大遊行嘅第一次啦。 係。 咁亦都即係對於香港嘅衝擊咧，又好大嘅。咁今次。喂，到底有啲咩衝擊呢？咁樣咁啊，真係啊，呢個就真係未知之數啊。會唔會嚟緊？有啲人講話而家中美貿易戰啦，咁咧就會唔會影響到香港嘅經濟，去導致到十月啊有大股災啊咁樣？ 好難講啊呢啲嘢。 或者啊喺中國啊大陸咁有咩啊？而家中美貿易戰啊，導致到咩人禍咧？咁樣 喺尋日就有人喺北京個大使館嗰度啊。 放炸彈 、中共的媒體不是這樣說的，是燃點爆竹引致爆 骤然嘅， 系啦，同埋一个孤单嘅事件，佢系孤单咩？叫孤单嘅事件， 两条路口嘅交界啫，唔系喺美国大使馆出边嘅。 系喂 ，hello 啊，各位网友，我见到你哋啦，啊，系阿 Jojo 亦都讲咗，系 Saturn and Mars are closest to the Earth， 系啦，就非常之接近地球嘅。 嗯， 啊，咁有另外一个，即系如果关于火星嘅另一天文现象咧，就比较多人讲啲嘅，就空少多啲嘅，咁就系2016年嘅刑或入兽，好似系入兽，即系兽系守卫个兽啦吓。佢应该系刑或入兽，就系一个即系古书都有嘅一个即系天文现象啊，唔系刑或死啦，真系要睇睇，即系而家啲老咗记忆力真系差，好似唔系叫入兽啊，即系刑或阵间话俾大家听。 系 咁啊，系一个即系比较空少啲嘅天文现象啦。咁但系其实嗰一年就2016年咁样，就其实都冇乜嘢啊。 2016年冇乜嘢，2016年冇乜嘢， 所以咧其實都係即係穿作附會嘅啫。嗱，我喺網上面就即係我而家見到即係留言板裏邊啦，咁啊見到阿租租啦，咁亦都係即係本節目嘅一個比較即係忠實啲嘅聽眾。我想問一下就係話其實即係書展啊，就有一壇就衝擊事件嘅，就有一笪好微小，即係根本上係啲internal 嘅花生，即係社運界運係混亂個運啊，社運界嘅花生事件就係呢、這個喺書展期間啊，神區即係阿仇斯達咧就攞住個熱狗，就其實佢都唔係第一次噶啦，咁啊年年都會走去攞住個熱狗就去挑呢個熱血公民嘅攤位機啊，有一年就搞到陳秀慧就要走出嚟嚇，就大家互屌一番咁樣啦嚇，咁今年就阿神區又再次攞只熱狗去，但係佢做係美食導賞啊，即係完全係一個美食導賞嘅一個自拍節目啊。咁有就好多人睇嘅，咁我都有睇到嘅。咁啊，據聞咧嗱，其實我唔係打算講呢件事嘅，即係浪費時間去講呢啲事嘅。咁啊但係咧就好似阿租租都好似有受到推撞定係受到一啲即係滋擾嘅，即係喺當時書展嘅事件。咁啊唔知係咪呢位租租啦，即係如果係咧，我就即係更加要對依嗰班咁樣嘅黑社會形式嘅用字頭形式嘅所謂政團啦，甚至係政黨啦咁樣，就予以強力嘅譴責嘅嚇。咁、即係你係好歹你熱血時報都好似同熱血公民都分咗家嘅，基本上。但係其實你表面上分家啫，但係你都係一個本地嘅政黨嚟噶嘛，理論上即係熱血公民都係一個政黨嚟噶嘛。你個政黨咁你嘅首領咁出到嚟咁代表住你班人，哦，原來係一班只不過係一班好似即係流民啊、字頭啊、黑社會啊咁樣，即係我覺得呢啲嘢你假就即係叫咩咧？免人哋俾嘅假自己丟咁樣，我真係覺得肉酸咯、核突咯。 唔係佢啊，佢話 哦，唔係佢咁好，非常之好啦。咁我因為我見到係咁講租租烏租租，我以為係你點解？應該覺得唔會租租租租姐唔會做呢嘢，租租姐租租姐係唔會即係冇理由㗎，即係去會跳咗入去呢啲咁樣嘅咩咁樣嚇？咁啊冇就都 OK 啦咁。咁我哋即係都開始講下今個禮拜好多嘅事件啦。咁我哋講邊樣先咧？喂， 你覺得想係一啲宏大啲嘅嘢啊，定係小學雞啲嘅嘢？ 我就覺得即係一開始不如食下小學雞先。 係咯、即係笑咗我幾日啦！ 真係實在太撚個好笑啊！到底係乜撚嘢嘅小學雞事件咧？啊，我都要撳翻嘅。 嗱、就咁嘅，我哋嘅發展局局長阿黃偉麟咧，早前咧就引述過日本嘅著名作家東野圭吾。 東野圭吾，你有冇睇啊？ 未睇過、 哦、我都少睇，我睇過一本漫畫啦，係一個即係推理小説家啦，或者嘅叫做佢嘅筆風嘅比較特別啲嘅，即係比較得意，即係叫咩妖異啊，即係 冷僻啲嘅， 係啦，比較近乎係都好睇嘅啲書，即係好多人中意嘅東野圭吾係一本即係一個非常之勁嘅日本作家嚟嘅， 係 咁喺書展嗰度啦嚇，咁就繼續。 咁書展嗰度咧，咁啊發展局局長啊黃偉麟咧就引用咗東野圭吾筆下嘅一啲名句啦，就話警察都未必係好人嚟嘅，咁咧就 就 唔係佢嗰句咧就咁嘅。 我唔好記得佢 引述嗰一句咧就係話、罪犯未必係壞人，同樣警察都唔一定係個個好人。 係啦， 係啦， 係啦。犯罪有好多客觀原因嘅，係啊，我記得啦。 係 啦，咁自此佢講咗呢句説話之後咧，警方嗰方面咧就好大反應啦。 唔係警方嗱，唔係警方官式嘅 警察嘅咩原作級協會啊嘛。 係啦，警察原作級 係啦 協會 係咁咧就好大反應啦，就話哇你咁樣講啊，對損害咗警隊嘅信心啊，損害咗警隊嘅士氣啊，等等等等。咁今日咧又有一啲。愛字頭咧就喺度遊行，就話要要局長下台喎、話全世界都知，係人都知，香港嘅警隊係亞洲最優秀嘅啊，咁樣嘅比喻咧係加深社會對警察嘅踐踏等等，令到市民好憤怒，還翻個尊嚴俾警察，要設立辱警罪。呢一個愛字頭嘅群組咧就係珍惜群組咁樣啦。O、okay, K，、 即系都系嗰堆垃圾， 都系嗰堆垃圾啦，系啦。咁跟住咧，唔知今日好似系今日，今日咧，咁啊，黄局长咧就喺度即刻兜啦，即刻喺度兜啦，就话佢好尊重警队嘅。 寻日 佢好尊重警队嘅。如佢只系用即系做一啲比喻嘅啫，佢唔系话有损警队嘅尊严嘅咁样。系啦。咁其实咧。大家都可以見到警隊的原作級協會是幾咁小學雞和玻璃心啦， 係即係其實一般人就話佢哋小學雞啦，又話佢比較玻璃心啦，少少嘢。嗱，第一呢件事咧，即係我真係當笑話聽嘅，唔一啲都唔憤怒，我覺得一啲都唔憤怒，因為點解？因為呢個成個聲明裏邊，即係警察原作級協會呢、這個成份聲明裏邊已經。或者係成件事裏面本身已經顯得一個事實，一個鐵一般嘅事實。呢、這個事實就係香港警察係香港嘅原座級警察，你就係垃圾，你就係廢嘅，你真係垃圾，唔係玻璃心咁簡單。你哋係垃圾，唔係黑警咁簡單，你哋係垃圾、無知廢物，一班無知嘅廢物、廢柴，就係咁簡單。點撚解啊？因為你永遠都係原座，原座咧升到最高咧都係去到雞仔餅。由原座即係散仔，散仔即係咩啊？負責抄牌，抄牌就以為自己伸張正義嗰啲嘅叫做原座級公務員，原座級警察 ，police constable， 就係原座級，即係嗰啲咧，即係偽進仔啊，原座級。啊、所以呢代表你哋嘅協會就叫做原座級人員協會啦，就係呢個會就係代表你哋嘅。而呢、這個嗱、我唔係話撐邊個黃局長咩成，人哋局長係高級過你29,000倍嘅，喺公務員體系，即係咧近乎係你老細級嚟嘅局長嚟嘅呢個。呢、這個唔係阿水嚟嘅，呢、這個係你哋政府部門自己部門嘅局長，即係話。好似打工咁解，即係話，哦，唔係你部門，但嗰個部門嘅老細嚟喎，大佬，大老細嚟，局長喎、講緊，唔係秘書長添，講緊係問責局局長嚟嘅黃偉麟，係嗎？ 隔離部門老細啊，或者叫做 你一個原座級公務員散仔揾幾多錢人工啊？兩皮啦 ，入職兩皮啦， 俾盡你30,000啦。人哋都唔，人哋係唔止30,000一個月啊，係你嘅人工嘅十幾廿倍。系嘛？高又高級過你，你憑乜撚嘢？你啲原作憑乜撚嘢質疑一個你哋自己公司另一個部門嘅老細啊？屌你老母喺私營部門，你炒撚咗魷魚啦！屌你老母，你仲喺度講啊？講人哋損害咗你嘅心情啊？屌你老母損害咗你嘅士氣啊？你係咪黐撚線噶？係咪？仲有啊？最好笑係咩？黄伟麟，屌你老母！喺一个喺人哋讲紧书展啊，喺书展同人哋分享紧阅读经验啊，阅读啊，人哋讲紧你原座级公务员龙虎门啊，睇你有冇睇过书？有冇睇书？原座级 唔会噶，魏 俊仔，魏俊仔字都唔捻识一个，有冇睇书噶？你哋人哋喺书展讲紧啊，唔系书展筋骨啊，去一流一揼骨嗰啲书展筋骨啊， 人哋讲紧一本本睇嗰啲书啊，原作级散仔，讲紧呢啲人哋分享紧阅读经验啊，你有冇阅读噶？你哋知唔知咩？首先知唔知咩叫阅读啊 ？Reading。 系 reading， 哎，唔好讲英文啊！屌你唔捻识噶 ，sorry， 阅读啊，即系睇书，睇书啊， 睇书 系啊， 一本本好多页要打开噶， 系啊，唔系龙虎门，系啊，唔系嗰啲啊， 武功仔噶， 龙虎门都好高级噶，屌你， 系喎，龙虎 唔系龙虎豹啊， 好高级噶， 唔系龙虎豹啊，唔系嗰啲书啊，啊，即系小说啊、文学啊、历史啊、哲学啊、棋馆啊、心理嗰啲书啊， 嗰啲书啊。 人哋講緊分享緊睇書， 冇圖畫噶。 仲要東野圭吾呢個嘢，只不過係你阿媽係女人咋。講人哋講咗呢個係基本人類 客觀事實， 最客觀、最客觀嘅一個事實嚇。即係話嗱。即係話人未必係壞人嚟嘅，嗱，即係佢你又啱，佢又冇錯，你阿媽咧就其實一定係女人嚟嘅，因為生得你咧就一定係女人，因為咁簡單，即係話壞人都唔係全部係壞嘅，好人又唔一定，唔係即係所謂警察 罪犯唔一定係全部罪犯， 根本上就係一個好撚正常啊！你三萬警察個個好人咩？係咪？ 喂，咁喺旺角强奸女仔嗰个系咪好人啊？ 所以呢单嘢系好爆笑噶、啊！你第一你衰乜啊？衰越级啊！衰越级挑战你班原作级系咪？你班原作级协会，屌你老尾！第一样嘢你就屌你老尾，令到第一令到公务员士气唔团结，系咪？你造反啊？你凭乜捻嘢啊？你班原作级凭乜捻嘢质疑一个局长啊？系咪？即系高你咁捻多级。书就读你咁捻多，系嘛？你凭乜捻嘢讲啊？第二，阿黄伟伦嗰句嘢其实都唔使点理嗰句嘢， 系啊，系啊， 系嘛？即系佢都讲得好，即系嗰句嘢，根本上系你阿妈系女人嗰啲咁真，即系咁嘅 truth 嚟嘅。莫非你班原作级觉得你阿妈唔系女人？吓、啊，你老豆生噶？屌你老尾，你边度石头爆出嚟噶？你啲原作级系嘛？你啲原作級係咁撚樣噶？你啲原作級係咪冇常識到啊？人係由女人所產生出嚟，即係十月懷胎所誕生，連呢啲咁撚基本嘅嘢，你班原作級都唔撚識啊？係咪連呢啲咁基本咁撚即係 A 一加一等於二知唔知啊？你明唔明啊？你老媽只係女人，你識唔識啊？原來唔識嘅喎，即係原來係唔識，係咩？點撚樣 hurt 到你啊？ 即系我好难想象你系扎炮噶，你系扎炮，你系受过训练，你系红豆豆啊！一句咁客观嘅说话，就咩影响到你哋嘅信心同埋尊严啊！ 即系好捻好笑呢句嘢，即系仲要话咩佢仲要咁样写嘅，即系个声明咧就指有关嘅说法可能令公众人士误会黄伟伦有批评及针对警务人员嘅意图，大大伤害咗警务人员嘅信心。又称有关言论已于协会嘅执行委员会之执委会啦，来引起极大嘅回响，认为打击警务人员士气。屌你老尾，人哋分享下睇书经验会打击你嘅士气嘅，屌你老尾，咁你哋学乜捻嘢人做专业啊？学乜捻嘢人陀枪啊？你哋喂，你哋咁捻容易俾人激嬲嘅，咁捻容易打击你嘅信心啊？我点知你会唔会攞支枪去做坏事啊？我点知你会唔会屌你老母？我好嬲啊！屌你老母，攞支枪系咁逼人哋啊？系咪？我点知你啊？我而家就极度呼吁，以后所有原作级嘅。警员冇经心理审查，冇经品格审查，不得再配枪。 你呢班人审查， 你抄牌啫嘛？ 抄牌啊！ 捉人过马路咯，嗰啲负责系嘛？唔好行必啦，嗰啲，因为行必好危险啊，大佬，随时有人打劫啊，有啲咩突发嘢？喂，屌你老母！如果嗰个拆定啊，屌你老母啊！差佬佢惊啊，屌你老母，又影响咗士气啦。冇士气又点捉贼咧？系咪先？ 系啊，冇信心啊，点救嗰个贼抽啊？ 系咪冇信心啊？所以我哋见到系咩咧？ 我哋見到咧，原來點解公務員唔係點解警員，尤其是原助級嘅警員，點解成日喺放工之後犯法？點解成日喺執勤嘅時候犯法？咁撚多罪案係同呢個休班警啊、警員執勤嘅時候，仲要一定係原助級喎、啊，同督察好少見到督察有問題嘅喎、啊，都係你原助級。即是散仔啊，你哋散仔原作級最高都是雞仔餅警署警長嘅啫，都是你呢班咁嘅原作級啊，成日都犯法又強姦啊， 偷嘢、 偷錢啊，犯埋啲最低級嘅罪行啊，你俄騙整個屌你千萬騙局我都覺得你勁，不過以你哋嘅腦袋入邊 偷人3000蚊喎， 係啊，又邊嘅哇屌你老尾，以你哋咁嘅原座級嘅腦袋，原來人哋屌你老尾講句你阿媽係女人，你都咁撚屌你老尾喎，影響我士氣啊，我好撚驚啊，我好撚，哎呀屌你老母，哇原來咁撚渣㗎，你哋啲原座級係咩？喂我冇計喎，咁點俾你配槍啊？槍喎、啊，可以殺人嘅喎、啊，可以冧人嘅喎、啊，係咪？你殺人又得，自殺又得，屌你人命嚟個人命關天，仲點可以俾槍你配啊？原助級警員，不如咁啦，分配槍嘅原助級警員同埋非配槍嘅原助級警員，係嘛？再低級啲嗰啲，即係藝進畢業嗰啲，再低級啲嘅嚇，就係、是、去咧做啲冇配槍嗰啲，淨係負責抄牌嘅啫。啊，比交通督導員比咖啡仔好少少。啊，嗰啲叫做不如仲唔好叫交通督導員，直接叫城市管理員，即係城管。橫掂你做城管嘅嘢嘅啫嘛，啲警察做城管嘅。反為咧有啲學歷少少學歷啦，品格審查良好、人格良好嗰啲。我就不是一竹篙打一船人的，我阿東就不是这样的，是不是？那我就不会说所有的所有的警察都是垃圾这样，即是那些什么我就不会说没有一个是无辜的，就很少用到这样的。咁啊，即系树大有枯枝，族大有乞衣。不过你啲乞衣多啲咁解，系嘛？所以你呢啲咁样嘅嗱，嗰啲咧反而品格审查良好、有过往记录嘅，做咗十年，抄咗十年牌啦，我就俾你啊升任为一个配枪嘅可以行必嘅警察，系咪？你咁样。咁樣講，喂，我點相信你係咩？即係我點相信你係能夠處理到咁多突發嘅事件啊？ 嗯， 係咪？即係我即係一睇呢段新聞，我就真係好好笑，仲要咧係話仲要喺執委會引起極大迴響，做乜嘢啫？你個執委會嗱，我覺得入得執委會嘅，始終都係有翻咁上下老差骨，係咪？你啲老差骨，屌你老母個腦生喺屎忽度啊！嚇，你個腦係咪生喺屎忽度啊？啲老差骨嗱。我如果有警察係聽緊呢啲節目，或者係你有朋友親戚係警察，我都唔想話鳩你哋，係咪？但係而家代表住，我相信唔係全香港警察都係咁。 係， 當然頭先係怪論，即係頭先係屌你諗乜專鳩燈嘅。但問題係你哋唔出聲，而被呢一個協會呢、這個所謂援助級協會到底去代表你，發份咁嘅低 B 聲明，然之後。發份咁無知、咁幼稚嚇、咁完全係影響警察尊嚴、影響任何員助級警察尊嚴嘅一份咁樣嘅聲明，去代表你，而你唔出聲，你就係共犯，係咪？你唔出聲反對嘛嚇，咁你咪共犯咯。不過咁，我又好有信心。啲差即係嗰啲咁樣嘅員助級警員咧，即係個水平都係差無幾嘅啫。嗱，因為點解咧？大把，除了你哋嗰啲犯案例子已經係案底累累之外，即係如果原助級公務員唔係原助級警務人員就係一個人咁解咧，佢咧已經係案底累累嘅，係咪？ 係 罄竹難書啦，已經係係嘛？偷呃拐騙樣樣齊噶啦，係咪先？ 係 好啦，但係我就覺得大部分嘅原助級都係冇水平啊？點解啊？因為你哋走去參加嗰、那個嚇咩啊？譴責咩大會話嗰個三萬個即係兩萬個差佬嗰個咩會啊？ 一齊嗌屌你老母啊嘛！ 係啊，一齊屌你老母嗰個啊嘛！係咪？哦，即係原來你班友其實個水平都係差無幾嘅。係呢啲依嗰個集會咪就係你啲原助級警務咩人員協會啊，原助級警員協會啊搞嘅咯。 嗯， 係咪？所以英國佬好嘢，我越諗越覺得英國佬好撚嘢。 點咧？ 就係原座級咧，你知唔知道近年咧，原座級係原來唔可以升督察嘅。係 啊，係 啊， 你唔知㗎？ 我知道嚇，我一直知以前得㗎嘛。講緊70、80年代得噶嘛， 係咩？ 80年代都好似唔得啦，已經。 而家一定要大學畢業噶，大學畢業再受過訓呀。 係，係啊。我就唔知道，即係到底係點樣啦，警例係點樣啦，嚇，或者法例係點樣啦。總之，原座級嘅警員咧，升到最盡都係警處警長嚟嘅啫。 你除非有個大學學位，之後再考升級試，再受過訓，你先可以做督察嘅。 冇錯，即係另外兩條系統嚟嘅。 係啊， 咁所以咧，啊啲英國佬都犀利飛嚟嘅，知道你呢啲咁嘅原座級公務員真係原座嚟嘅啫。你明唔明啊？即係原座級啊，即係散仔嚟嘅啫，即係砸爛泥扶唔上壁嘅。你明唔明啊？所以唔會俾你上逼噶，嗱唔係我屈你啊，嗱係扶唔上逼，唔係我屈你啊，係個制度係咁樣啊。嗱，如果你覺得唔鋸嘅，你咪去反政府咯，係嘛？呢個制度屌你公務員制度嚟嘅，你個都要檢討嘅。你啲原作即係嗰啲咧，即係喺街度會溝女嗰啲啊，即係問人哋攞電話，然之後 WhatsApp 叫人哋去街嗰啲啊， 嚇！ 即係如果覺得嗰啲人係可以升做督察嘅話，啊唔鋸，點解我唔升去做督察？溝女唔係罪啊，係嘛？就算就嚟講到我偷錢都唔係罪啊！我攞啲，如果我攞啲保釋金，攞100萬保釋金， 借住啫， 我借住嚟搏啫嘛， 借住嚟搏啫嘛， 搏一搏單車， 聽日咪還咯。 係啊，有咩問題啫？嚇，人人都要喘噶啦。 我份糧都兩皮幾啦。 咁樣我壓力大啊嘛，最興嗰啲原作級就我壓力大啊嘛。哦，原來唔止壓力大會令你犯法嘅，遲啲嚇咁樣喂。如果你咁樣講，會影響到你嘅警務人員士氣啊，又話會咁樣人言可畏嘅。喂，我點知你會唔會走去讀嗰個局長噶？ 係啊， 哇！我唔知道你會唔會對佢不利喎？你有支槍喎、啊，你陀槍喎、啊，你班友。 如果而家有辱警罪嘅話，阿局長可能干犯咗辱警罪噶啦。 係啊，即係所以喂。大佬，而家黃偉倫已經係一個辱警罪嚟啦， 啊、 所以喂，我點知道你會唔會咩？同埋其實即係講翻到底，罪犯未必係壞人，當然即係一個最簡單，再講翻呢句嘢，其實係最簡單嘅邏輯嚟嘅啫，即係其實係一個邏輯。是很簡單，是一個 common sense 到不再 common sense。啊，sorry， 又講英文添，對唔住，我驚你原作級又唔明啊。 OK， 嚇 ，common sense 都唔可以講啊。 OK 都唔得啊，可以咁樣， 可以 係啦。即係 common sense 就係呢個叫做常，即係常識、常理，係咪？common sense 係人人都知嘅常理、道理、常理，係咪？即係唔通屌你老味有啲即係唔通嗰啲阿婆又係壞人，即係嗰啲嚇。你拉嗰啲阿婆啊，係咪又係壞人嚟嘅？ 係， 係咪？即係梗係唔係個個罪犯都係壞人嘅？乜嘢叫好人？嚇？咩叫壞人先？ 有冇常理去分清楚先？ 所以即係點解會第一？即係點解會有班咁樣嘅原助級協會出嚟講呢件事？本身已經係一個天大嘅笑話。我就懷疑呢一個主席，呢個主席咧，其實係新嘅，即係 新嘅， 係啊，呢個新嘅主席 陳祖光嘛， 係啊，呢個叫做睇下先啊，嗰個林祖光係咪陳祖光？ 陳祖光 都係廢噶啦。咁咧，我哋見到係咩咧？嗱，我哋見到即係佢點解會即係？咁撚維護呢啲警隊咁樣嗱，我就覺得我自己覺得一個可能性一點解佢會發呢份聲明？可能性一嗱呢份聲明知喎，公開聲明嚟嘅喎，唔係記者畫出嚟嘅喎，係你 to public 嘅喎，你又講英文添， 向公眾嘅， 面向公眾嘅一份公眾聲明。點解會出呢份聲明咧？一即係可能就係依個新嘅主席。就要立萬揚名立萬，諗住做啲嘢出嚟啊！我而家做咗新主席，我都要好似以前阿光哥咁威，係嘛？大家知道祖光哥有幾威㗎啦，係咪？譴責佔中不遺餘力㗎嘛，成個愛字頭咁撚樣㗎嘛，係咪？即係第二一係咧，就背後即係話嗱，另外一個揣測就係你原座級，你原座級又點會咁多嘢講？即係。仲要係against， 即係話面對一個局長喎，講緊唔係我呢啲食物即係人喎，唔係啲泛民議員喎，唔係啲一般敵對喎，你係局長嚟喎一個，點解會出份咁樣嘅嘢咧？嚇，一係咧就背後有人指點嘅， 咁而呢啲指点嘅人喺呢个援助级嘅协会指点嘅人系咩人呢？大家即係心中有數，一定係由西環嚟嗰啲。嗱，而呢個警察援助級協會之前做嘅嘢，大家見到清清楚楚。嚇，經過佔中一役之後，大家知道呢個協會到底呢個協會嗰啲所謂執委仲係咪獨立運作嘅咧？到底呢一啲所謂援助級協會裏邊嘅所謂執委裏面嘅援助級警員，到底自己私下有冇同西環勾結？又或者本身係咪被中聯辦所控制？係咪中聯辦已經滲透咗呢個警呢、這個協會咧？是咪？嗱，中聯辦係做呢啲嘢喎，呢、這個唔怪佢嘅喎，呢個係佢嘅工作嚟嘅喎，因為佢滲透係佢嘅工作嚟噶嘛，香港，係咪？係咪依個協會已經冇咗一個公務員嘅獨立性咧，或者係警員嘅獨立性咧，係咪已經冇咗嘅咧？即係話西環叫你出份嘢就叫你出份嘢咧？嗱，我覺得呢個都呢個可能性都唔低嘅喎，係被滲透咗，係咪？又或者係咪已經有好多嚇、新嘅移民，又或者係咩即係嘅後代又好點都好，係嘛？已經係滲透咗落去援助咧，做緊援助咧，做緊呢、這個警察嘅援助咧，係咪？所以即係點解會有一件咁撚樣咁撚白痴咁撚戇鳩嘅事，係嘛？即係呢件事咧，即係鬧嚟咧，即係鬧嚟都幾好笑喎！我覺得係當笑料咁笑嘅啫。我話俾你聽，一個字可以講緊完呢件事，就係、是、個醜字。呢一件事即係證明咗你香港嘅援助級警員，你呢啲咁嘅散仔警署警長時沙係幾撚咁醜。無論你啲前線夥計幾撚咁捱得，你啲前線夥計做咗幾撚多即係撲滅罪行嘅嘢，就係呢班咁嘅柒頭，呢班咁嘅援助級，令到你哋警隊蒙羞同出醜。轉頭翻嚟見。